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日晚上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天的喧嚣，就让我们此刻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。来自梁文音的一首《爱其实很残忍》。 离开你的城市，回避你的忽视，只愿记得你每一次，像很在乎我的样子。那些爱慕你的日子，你送我的生日戒指，每当心情如此，都是生命巨大的讽刺。谁明白爱其实很残忍，勉强熬着决绝的寒冷，到头来不问不问，是忧伤怎么残忍？最残忍的是爱残忍了，爱到彻底已不堪忍了。最温柔的都完蛋了，成了你的局外人，最远的那一个。 送走了梁文音之后，我们再来听听郑中基的一首《别爱我》。总会觉得呢，郑中基的音色和张学友有那么一些相似。曾经在录音室当暑期工的他呢，曾经为张学友、谭咏麟、陈慧娴、李克勤的专辑唱和声。在1995年，张学友前往美国为他的专辑《过敏世界》录音的时候呢，郑中基得到监制欧丁义给的机会为这个唱片和声，并且在这个期间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。 这座城市偏繁华沙漠，只适合盛开耀眼霓虹，悲伤的人们满街游走，打听幸福的角落，爱情都只是传说，难开花难结果。宁愿生命的讯息我都

在四处闪烁，想找个完美的结果。于是不懂你的企图，你期望爱情草草结束。 是的，这是那英自己填词的一首歌曲。阿牛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创作人，他的歌总会有着不一样的小人物的视角，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美妙和温馨。来自阿牛的《光脚丫》。 喜欢光脚丫，呀咿呀咿呀，让我光着脚丫，我为你摘一朵花。我们光脚丫，呀呀呀，脚丫贴着脚丫，小手拉小手拉，花在辽阔的草原上飘啊飘，跑啊跑，越过高山和海洋。永远记得你温暖的牵着我的手，世界在脚下，什么都不怕。光脚丫，我的爱很简单，像夏天圆圆的月亮，冬天的太阳。光脚丫，有你在不孤单，我走过秋天星空下，看春天开满花。喜欢光脚丫，呀呀呀，让我光着脚丫，为你摘一朵花。

FM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突然你发现被幸运剔除，谁都对你打分数，看断的序幕就此打住，微光里一层薄雾，多少的柔光有一枚数，被成功耽误重复，可怕说随便人情，随便他们说是败不成功，不摸别人的态度有心才哭，在乎了自才够了度，不走不虽然他们说是败不功，不模仿别人的态度那才算输，不是功利并不冲突的突出，不必守护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无论在生活当中、学习当中或者是职场中，我们总是会喜欢一些人或者是讨厌一些人，不妨环顾一下四周，相信每个人应该都是如此。无论我们喜欢还是讨厌对方，我们往往以为那都是因为对方如何，而我们则是被对方影响的那个人，我们是被动的接受者。但是心理学却告诉我们，世界是每个人内心的投射，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对方，其实与对方的关系都不大，而是由你的内心所决定的。而令给我一个理由忘记。 雨都停了，这片天为什么呢？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就狠狠的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，要先爱要想超越，谁来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，是你不在这边就在我的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里最爱穿的那件外套。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心就狠狠地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，越深爱越想抽离，却越更清晰和最痛的距离，是你不在身边却在

101.3FM 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豆浆是纯白的浪漫，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，我傻傻对你笑，是你有种解药。Oh yeah, 你说我就像油条，很简单却很美好。我只要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。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当我爱你爱到老。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时候都知道，你都知道，好不好？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。我喝完热豆浆。金黄油条，爱情又要再发酵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。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当我爱你爱到老。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？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。我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？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就好。 豆浆油条，这是林俊杰自己作曲的一首歌曲。林俊杰说呢，自己非常爱早餐的时候吃油条喝豆浆，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儿。有一次呢，林俊杰在享用这样的早餐的时候，就突发灵感，想到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相互离不开的情侣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。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声来自新加坡的双胞胎姐妹组合 By Two， 爱又爱。 有美梦的闪光点，不羡不下着属于未来的某天，坚持戴上痛苦的面前，改变 诉说我爱你，这纷扰的爱情何时停息？ 在心里。

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车及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终身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给予你我。 请为1033三横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为你带来这个周日夜晚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将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。要听到的是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的《安静》。周杰伦呢，从小学习钢琴，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，四周万籁俱静，只有钢琴陪伴着自己。周杰伦呢，就巧妙地把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到了自己的初恋经历，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。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睡着的大提琴，安静的久久的，我想你已表现得非常明白，我懂，我也知道，你没有舍不得。说你也会难过，我不相信，牵着你背着我也只是曾经，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，我才会逼自己离开。

低碳生活也很简单，从我们家居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可以做到。巧调按键省时间，不伤衣物又省电。我们知道全自动洗衣机拥有一个好品质，主人选择不同的清洗模式，比如标准、大雾、轻柔、速洗，它就会在该设定模式的时间内完成调洗、排水、甩干等一系列的动作，不让我们操一点点的心。但真实的情况是，我们的衣服真的不需要待在洗衣机里那么久。以大雾清洗模式为例，洗衣机全程要花54分钟的时间，我们完全可以预设一个大致漂洗的时间，比如说8分钟，然后在8分钟之后手动按键直接调成甩干模式，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洗涤的时间了。只要这样多调试几次，洗衣时间节约一半甚至更多，省时省电又不坏衣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是一样，顽强的毅力可以克服一切的障碍。生活小贴士，每天一刻钟，为您送上生活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0855-5630-139-3048-9961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就像个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.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节目继续在这个周日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这首歌呢是2004年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，收集在专辑《北京的冬天》当中。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歌曲，歌曲在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，而在曲风上，想把我唱给你听也是演绎去了小柯一贯的那个细腻，从编曲到演唱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的气息，来自朗朗和王静的合作。 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，花儿尽情地开吧，装点你的岁月，我的枝桠， 谁能够代替你呢？趁年轻尽情地爱吧， 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，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清凉的时光。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， 能够代替你吗？

带着路边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中年无梦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中心0316-3725-888。 路的尽头是山，天的尽头是云，一首歌的尽头是藏在心底的一个故事。品味1033，我声音的尽头是你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Love is over。 It'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，失去的爱已失去，所以不必再追忆。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木雨，随风飘去不踪影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被离弃。如今都已成过去 ，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不流水，泪水抚平我心里，爱上早已无痕迹。 虽然过去你也对我告诉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其实我永不移。 Love is over， 虽然也曾叹息，虽然也曾悲喜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里，爱上早已无痕迹。 虽然过去你也对我告诉过真情意。

想去约谁呢？哦哦哦哦，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，好像将你善待， 所以你厌恶危险。一两手紧紧抓着，如同身处血海，你小心翼翼的以为你拥有着 Mars 人生圆满，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手，敢不敢将你放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量是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 And just let them know You never understand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Oh, 你也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，我渐渐习惯谎言 Being it's a little因为没有草原，就忘了你是马。卑微的人生，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，能不能这一轮看个手？敢不敢将一番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在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重新的痛都拿走，让再次量是空空，只有奄奄一息过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，哦，那才是我，哦，那才是我，那个盼望啊，那个愿意的 现在是20:47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福选三、福选六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嘉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风尘，很喜欢老狼这张专辑当中的一段话，说在深夜的时候和你在一起，分享一杯清水和一个声音，老狼的歌就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水，平淡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。我要你，任素汐。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。